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今天节目中呢，给您安排的是一部英国的电影录音剪辑《神人卡赞》。Max 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他的父亲伊克在一家夜总会任调音师，常年不归。由于得不到父亲的教诲，加之母亲对他的放任自流，导致 Max 从小就与一群地痞乌赖结伴滋事。久而久之， Max 厌倦了这种生活，打算摆脱这帮家伙的纠缠，但此举却惹恼了那些流氓。 欢迎回来 Max， 还以为你要耍酷呢， 太不像话了， 你还不容易，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想大捞一把？你们该到仓库去，全是名牌，劳力士表、金表链的多着呢。3号走廊、882号箱，在楼上。你们只需要这个。 回头找你。 回见，草包。 我们走吧，伙计，走吧。 在学校里， Max 也是个让老师头痛的学生。 又被外星人拐去了， Max 哥。 他们想要我的眼球，可是没得逞。 储藏柜的钥匙呢， Max 哥？ 钥匙？ 储藏柜的钥匙。 我插在门上了，杜克太太。 我们现在正在上课，我可没时间在课堂上听你胡说八道。等到放学以后，我再听。就在这儿。 我回来了。 这么晚，你被吉普赛人卖到马戏团去了？ 杜克太太窝了一肚子火出在我头上，我有什么办法？ 哦，我懂了，你又是作业做得不像样，被老师留下来了。不过幸亏你晚回来，要不会伤着你。 家里被抢了？ 哦，哪个疯子会偷吸尘器马达？ 你说好回来帮我大扫除的，记得吗？ 还有 Travis 吗？ 这什么意思？ 哦，你说过男人像 bus， 开走一班还有一班。 可是要知道，一星期我只有今天休息，我希望 Travis 看着这屋子顺眼。妈， Max 的母亲不能忍受感情上的孤独，要与 Max 的生父 Nick 离婚，嫁给一位忠厚的消防队员 Travis。 Max 不能理解母亲的感情，对母亲的做法十分反感。 你得学学你小时候，我讨厌这照片。 Max， 我们得谈谈。嗯， 嘿，伙计们。 哦，嗨，你来了。 挺精神 Max， 你气色也不错。 Max， 你听说过 Buster Keaton 吗？ 那个演黑白片的死人。 哦，他是死了，可他很逗，跟他说了。 跟我说什么？Hello， Max， Travis 和我们要订婚了。 我还以为他是来蹭饭的。 我们本来打算等文件都签好。 文件？ 离婚文件，还有些文件需要你父亲签。 我父亲？可你不知道他在哪儿？ 是不知道。 现在重要的是你们的生活要过得好些，所以我们要结婚。 等等，我怎么办？干嘛不先问我 ？Max，

不知道，以前从没有过。 你要走了？不能走，我还没许第三个愿。 你许了，你希望你爸爸有第二次机会。 等等， 这愿望很美，是发自你内心的，它实现。 可不，你不知道，你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我只觉得。需要我了， 别走。 在心中我们都是仙，都自由。 可在你别走，别离开我。 力量在你心中。 没事，我突然被松绑了。你朋友也在，还说什么第二次机会？你是好孩子，心肠真好。哦，我还有些事要去处理，我欠别人的。 对不起，尼克马泰尔在吗？ 我就是，请等我一会儿好吗？等我回来，我想见你，我们一起，怎么说呢，我们一块儿去钓鱼。 这主意不坏， 你会同意吗？ 卡赞帮助 Max 实现了第三个愿望，给父亲改过自新的机会。 Max 终于又投进了母亲的怀抱，开始了美满和谐的新生活。 嗨，妈，能回家吗？ 行，走吧。走。 嗨，你来不来？ 问我吗？ 你真要嫁给这家伙？ 都计划好了。 我告诉你吧，我跟这女人打了12年交道，她要我一周洗3次澡，打扫垃圾，整理房间。 嫁一周洗3次？ 嗯，还要擦肥皂。 太过分了。 现在我可真想来一杯热巧克力。 忽然 Max 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身边走过，那不是卡赞吗？他身边还有一个漂亮姑娘呢。 你不懂，我自由了。 自由了干什么？ 我有个计划。 你的计划是跟我生活在一起，白头偕老。 你没明白我是谁，只要一眨眼我就会消失的。 现实点吧，去找份工作。 工作？嘿嘿嘿，等等，找工作，我有5000年没工作了，不知道做什么。 行了，那就从头干起吧。 Nice and music, moving it nice and slow. 刚才您听到的是英国电影《神人卡赞》的录音剪辑，编辑吕鲁波。感谢各位朋友们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